第135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自知打不过，我俩蹬车就跑，结果被他们用摩托逼进了一条小巷子里，已是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。我扔下自行车挡在唐一川身前，对为首的流氓一声怒喝： 够了，回去告诉周阳，就说我傅玉志说的，叫他别太过火了。 结果几个流氓面面相觑，似乎根本不知道谁是周阳。我正腹诽，一旁的唐一川突然拉了拉我的手腕，反倒挺身将我护在了身后。他面向那群面目狰狞的恶徒，淡淡地说：我就是唐一川，这件事情跟别人无关。听他这口气，再去这些流氓的反应，好像他们还真是来寻他的仇，一种莫名的英雄情节又涌了上来。我挑眉一笑：别管是来找谁的，眼下这情形求饶是不顶用了，索性打出去。 唐一川微微颔首， 这架就开打了。我是见识过这小子身手的，应该是练过跆拳道、空手道之类，没想到发起狠来这么帅。我俩搭档默契，虽然都挂了点彩，但形势基本在可控范围内。撂倒最后一个流氓之后，我得空掏手机报警，正跟对面的公安人员描述现场，坐着处理伤口的唐一川猛地抬头，冲我一声大喊： 傅玉志，小心！ 我循声回头，然而一根锐物已经捅穿了我的身体，钻心的痛如电流袭击全身，我口喷鲜血，两眼一黑，当场就不省人事。多亏公安来得早，我才没在那小巷子里咽气。后来我在医院醒了过来，意识率先恢复，但头痛欲裂，便懒着不肯睁眼。唐一川正在打电话，似乎与那头的人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执，他喊了一个红什么的名字，以一种既惊又怒的口吻说： 你说过不参与那些帮派里的事情，你差点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。 不知那边回了什么，但显然将唐一川的怒气引至顶点，这位模范精英三好生居然冒出了 F 开头的四字母单词，然后用一串纯美式口音的英语质问对方： 哼，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 唐一川冷笑一声，可能没注意到我已经醒了，猛然回头见我睁了眼，话音戛然而止。我俩对视一眼，唐一川当日受伤也不轻，此刻面色苍白，唇色失血，瞧着不比我这个伤员精神多少。此一役，我胸部被锐物穿透，直接伤及肺和心脏，行凶者判个2年有期徒刑妥妥的。我家虽不比周阳家大业大，但也是市里排得上号的名流豪绅，在公检法都有关系，要查一伙流氓根本不是难事，还能顺藤摸瓜揪出始作俑者。我这人向来主张有仇必报，然而唐一川显然与这事儿牵扯很深，未免把他拖下水，最后我一咬牙，还是决定忍了。所以当院领导和办案民警一起来人民医院问我情况时，我故作失忆，插科打诨，反正就是表明态度，这事儿我不想追究了。待人都走后，病房里只剩下唐一川，他以一种挑剔、怀疑乃至苛责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我数十秒，终于问出心中的疑惑： 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民警你从我电话里听到的事情？ 我不是有意偷听，我就是有点好奇，你家到底什么背景啊？ 见唐一川迟疑着不愿开口，我大方地一耸肩膀： 不想说也不打紧，面对民警我还是什么都不记得，只是想劝劝你，你前途无量，千万别把自己搅和进泥潭里。 唐一川微微一愣，然后大方承认，他家的背景确实复杂，但他已经在努力处理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是我欠你的。 唐一川在我病床旁坐下，一贯巨傲冷硬的面孔柔和了一些，问我 想要什么。 我刚动嘴唇还没出声，他又冷着脸威胁我： 别说把哪个女生让给你这种蠢话， 我会让你在医院里多待俩礼拜。我冲他摇头一笑，我从来不穷追猛打，也最看不上横刀夺爱。是吗？唐一川看似不信，神色讥诮地挑了挑眉。为什么？ 这也很复杂。 我繁话简说，因为这种横插一杠的行径会让我想起我的爸妈。我妈用尽她全部的智慧与手段去争夺一个男人，到头来还得在原配面前找存在感。 而我爸唯唯诺诺，曾经偷偷藏过一张妻儿的照片， 被我妈发现，轻描淡写的让他撕了，他就真的撕了。我幼年对于家庭的全部记忆，就是我的爸妈人前恩爱，人后沉默，他们一生都不痛快。比起狩猎者，我更愿意做一个守望者。如果有一天，我喜欢的人和他喜欢的人，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分手了。我凝视着唐一川的眼睛，任我与他之间的气流凝滞十余秒，然后轻轻唱出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。 唐一川微微蹙着眉，长时间地看着我，露出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。怎么？他这表情让我有点不爽，仿佛我就是个喜欢趁人之危的淫棍。我在你眼里品格就这么低劣吗？唐一川居然郑重其事地点点头，然后他就笑了，真真地笑了。物以稀为贵，约莫是真理。这小子虽然笑得少，但笑起来真的特别好看，春风十里，不抵着唇角轻轻一弯。周阳前来探病，唐一川冲他敷衍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走了。我仰面躺倒下去，拿起枕头盖住了自己的脸。消毒水的古怪味道钻入鼻腔，将新鲜空气一点一点挤出去。我保持这个姿势久久不动，险些把自己憋死。还是后头来探病的周阳替我揭开了枕头。 我还没见过自己把自己闷死的。 见我吐气若游丝，脸色如猪肝，他大呼小叫。 傅玉志，你差点咽气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大血管受损造成了大出血。血库里存血又不够。 好了好了，别大惊小怪，我有点疲倦，肯定是我妈用超能力解决的问题。没想到周阳却说不是，他说 你妈在国外看秀还没联系上呢，亲儿子死活怕是根本没她的高定重要，是唐一川去血站献了血你才能输上血的。 我大感震惊，甚至颇为感动。我望着吊在高处的血袋，看着里头的血液一滴一滴掉落，只觉一股热流随之一起游遍四体百骸，说不上来的暖意融融。